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的养生之道呢，依然由张正主任和我呢共同来和大家呢一起探讨啊。哎，那么呢从11月7号入冬以后啊，立冬以后呢，哎，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温呢也是在急剧的下降。那么冬季呢也是一个呼吸系统疾病呢高发的一个季节啊。而且最近啊，我们听众朋友打进来电话呢特别多，有很多听众朋友呢专门要求啊张正主任为他呢做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尤其是呼吸系统疾病对我们生命的威胁，健康方面的威胁的评估，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想得到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有肺结节的问题。那么有了这个肺结节呢，听众朋友呢就很担心，第一是担心我这个肺结节能不能被控制住，能不能发生发展，而且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肺结节有没有恶变的这种可能。 谈到这个结节病啊，其实现在在日常这个咨询中呢，这个不在少数，因为大家一照这个 X 光片以后，发现那里有一个这个小的这个阴影，这个医生就会告诉，你这是肺结节，或者说你这是结节还是肿瘤，打了个问号。因为什么？你要对他做这个明确这个诊断，除非你去做活检， 对， 就是把这个组织啊取出来，才能明确。剩下这个医嘱呢，就是你先别着急，不用紧张，经常来观察。但是我们听众听了这话以后呢，思想压力就很大，怕什么？总是怕这个癌变。这一点呢，那今天就这个话题呢，我们说一说。其实我们说这个肺结节啊，它只是结节病的一种。那结节病我们说它可以这个多器官这个受累，它会产生这个肉芽肿这种疾病。那么到医学发展到今天，你要问说，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结节呢？今天医学研究还没有明确。当然，我想你这个肯定是你这个细胞代谢产物的堆积后，最后在那里产生炎症，导致这个肉芽组织这个增生。但是又是什么原因引起你这个细胞代谢功能这个低下？我们可以跟免疫，可以跟遗传，可以跟情绪，可以跟环境，可以和营养，可以和你这个运动不运动，其实这些关系都很多的。因为你作为科学研究来说，它必须是要有力这个证据，就是这一个原因。那我觉得这种研究可能也是比较难的，是吧？任何器官它都可以受累，但是它会以这个肺脏和我们这个胸部啊，胸内这个淋巴结受累最为常见。肺结节这个病呢，或者结节病这个特征呢，这个病理所见的就是淋巴细胞和这个单核巨噬细胞聚集，以及这个非干酪性这个类上皮肉芽肿形成。那这个结节病多见于什么呢？其实发病多的是中年人和青年人。女性这个发病率呢，它会比这个男性要高。再有呢，寒冷这个地区呢，和这个发展这个国家呢比较多。那你像在我们国家，你北方地区这个寒冷，它比南方相对要多一点。 你像这个结节热的地区它就比较少。你像这个美国呢，它这个结节病这个发病率呢是10/11和10/40。 嗯 啊，你像北欧它地区这个每年的发病率就是10/17和10/20。你看这就比美国这个发病率要相对低一点。 嗯，还是有差异的。嗯， 哎，像我们的近邻日本它这个是10/20啊。那么肺结节啊结节病啊在我们国家并不少见，但是目前从研究来说还没有明确的这个流行病学资料。那么大家其实得了这个看这个阴影不必太紧张。因为什么呢？它这个结节病一般都是称这个自限性，就是说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停到哪儿了，而且大多数啊愈后都是非常良好的。如果可能出现这个器官这个衰竭的危险，或者病变成慢性进展的时候呢，临床它这个治疗，当然我说这个你不是在肿瘤你不是在癌症的情况下，临床它怎么治，它通常用这个糖皮质激素进行这个治疗。 嗯， 那么从这个家族性遗传性来研究啊，结节病它具有这个遗传易感性，就是如果你的家族这个上面人有，那通常他这个 下一代也是高发。嗯， 哎，他这个呈这种遗传易感性。但是你今天要让学者跟你说他遗传方式是什么，但这个不明确。这就说明这个易感性可能是这个多基因的，也是跟这个环境因素有关。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学者啊，就是认为这个跟感染这个病原体这个有关，但是都没有拿不出这个特别有力的这个证据。作为结节病来说，它的基本病理改变可以分三个阶段。一个呢，我们说它是这个肺泡炎阶段，就是肺泡发炎 炎症阶段。嗯， 对。它第二个阶段呢是这个非干酪性坏死肉芽肿形成，就是我们说长肉芽组织了，因为你炎症以后老在那刺激它嘛，你刺激它以后它为了增生， 它实际也是一个异常的增生，只不过这个增生目前是一个良性的一个阶段。 对， 嗯， 那你到增生，你到第三期，它就到了这个间质纤维化。 嗯， 就到后期，它在那个病灶部位啊，就是在巨噬细胞释放这个纤维连结素和成纤维细胞这个生长因子，以及肉芽肿局部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这些我们说细胞因子这些作用下，大量的成纤维细胞增殖，并与这个细胞外基质这个粘附，最终呢就会形成纤维化。那么很多这个结节病这些患者肉芽肿炎症呢，它可以完全这个消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平时给大家说抗纤维化的时候，你要调节这个淋巴细胞那个分化那个细胞，比如说 TH1 和 TH2， 它这个就是说这个结节病这个患者肉芽肿这个炎症可以完全自行消散，主要是因为就是那个 T 淋巴细胞分化那个细胞 TH1 这个免疫反应呢，它能有效的消除这个今天还不明确这个抗原。在肉芽肿里边啊，还可以看到细胞凋亡这些小体，这就提示什么呢？凋亡它也是肉芽肿消散的这个机制之一。总的来说呢，就是说结节病它是不明的致病因，我们说这个抗原，哎，和我们人体这个免疫相互作用这个结果。如果我们这个免疫反应不能有效的消除抗原，这个时候就会怎么样？细胞因子啊，它就失控，病变这个就会持续。如果消除这个抗原，细胞因子平衡，那么病变呢就会得到修复和消退。你看，我们说咱们这个老说这个抗纤维化，抗纤维化，其实纤维组织形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那个淋巴细胞它那个分化细胞那个 TH1 和 TH2 那个比例这个失衡，这个时候要么纤维组织增生，要么长这个结节。那我们说给大家介绍这个抗纤维化里边，它那个抗炎那个过程，它就是在调节 TH1 和 TH2 这 两个淋巴细胞这个分化细胞的这个平衡。 平衡，嗯， 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它不容易这个长纤维组织，就是在发炎阶段，第二呢不容易长这结节，不容易这个形成这种肉芽肿。那即使你有了结节，你今天问我，哎，那我要做健康管理怎么办？临床是用糖皮质激素，激素我们长期用了它不好，那怎么办？所以还是我们反复给他说，你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但这里有个问题，我在这说了一句抗纤维化，是不是你今天一抗纤维化，明天的结节就没了呢？没有那么神奇。第一呢，叫这种肉芽肿，让这种结节不要恶变。哎，那我其实我给大家说的跟医生跟大家说的一样，你还是半年或者一年你去看一下，是吧？但是你不用紧张，你总是医生说，医生如果说这个跟你说不清这是肿瘤还是这种结节，你就有点紧张。事实上今天大量的都是这个结节，没有那么多肿瘤。只要你把你的免疫功能调整好，不要让它产生这种紊乱，因为一紊乱以后，它那种细胞因子之间这个平衡啊就乱分泌，分泌以后这种就会攻击我们周围组织细胞这个基因链，基因链一异常，这个虽然说我们有遗传的这种缺陷，但是你没有外部环境，它基因链怎么会异常呢？所以还是哎，抗炎、抗纤维化，调节这个免疫，加强我们说的这个哎，你营养啊，你包括我们说有些人就可以补充一些这个金兰花， 嗯， 或者乳清蛋白进行这种调理，就是食疗，比我们药物，我觉得慢性期阶段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方法。 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就是说，嗯，听众朋友可以通俗的理解，结节在形成的过程当中呢，前期是炎症，后期结节在逐步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也是伴随着纤维化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 对，它那个你看第二个阶段，它就是那个非干酪性坏死肉芽肿形成， 嗯， 我们说长肉芽了。就是你老是在那个不是发炎嘛？发炎我们说损伤抗损伤的过程，它需要这个修复，修复它长肉芽。哎，你这会儿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去干预的话，到后面就是大量的这个成纤维细胞，哎，分泌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纤维，在那里就发生纤维化了。 对，所以说这个肺结节干预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控制炎症、控制纤维化，最后达到一个控制它恶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我们说初发阶段啊，你看，在那个肉芽组织周围啊，这你像这个单核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它广泛的浸润这个肺泡炎，累及我们肺泡壁和我们的肺间质。那么结病这个肉芽肿呢，它没有干酪性这个病变，它主要能看到的是上皮样这个细胞聚集，那么其中主要有多核巨噬细胞，周围有淋巴细胞，那么在巨噬细胞这个包浆中呢，可以看到什么包含体，比如说像这个卵圆形的这个舒曼小体、双折光这个结晶和这个星状小体。我说这些消息大家知道一下，就是它是这么发展的。那么到了慢性阶段，哎，肉芽肿周围呢成纤维细胞胶原化和玻璃样变，这样呢就会形成了这个非特异性纤维化。 对，这实际就是一个形成了，这就是从这个肉芽形成的这个过程当中逐步逐步的纤维化。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纤维化基本形成的到 这个阶 段。 对，它这个长这个增生组织， 嗯， 其实那不是癌变， 对， 也不是肿瘤，大家大可不必啊，紧张。 对，所以在这个阶段抗纤维化很重要，但是纤维化的后期有没有恶变的这种可能，或者是形不形成恶变，这就需要我们积极的去控制。 那你比如说医生跟你说，哎，你这个注意观察，你怎么观察？那你不就是过个三个月还是半年还是一年，你不得去照片子吗？那么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办？我们坐这，我们不能坐在这等啊。 对， 就是说等到它长大了开始发展了，那怎么办？你看我们刚才说它这个病理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免疫异常的过程， 哎， 那我们通过调节，哎，通过影响这个细胞因子这个分泌，通过影响淋巴细胞分化的这种平衡性，哎，我们达到有效的干预这个过程。 对，所以说听众朋友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之上哈，是要加刚才张主任您讲的这个

还会由于支气管和肺间质发生了纤维化，使病情变得复杂而难以康复。对于慢性肺部疾病的临床治疗，主要采取对症治疗的方法来控制疾病。可以使用的药物有止咳药、平喘药、扩张支气管的结颈药、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强尼松、地塞米松等。可采用的治疗方法有家庭吸氧、呼吸道雾化治疗、手术治疗等等。治疗的目标是防止慢性肺部疾病进一步加剧，维持患者的生活质量。长期以来，我们作为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践行者，主要是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力，辅助于营养调养的方式来对抗慢性炎症，减少感冒的发作次数，同时采用抗纤维化的方法来降解吸收支气管和肺间质的纤维组织。长期坚持，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呼吸功能就会恢复正常，自如呼吸，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选择哪一种慢性肺部疾病的健康管理方案适合您，一定要做风险评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有效、更精准地帮助您康复慢性肺部疾病。获得精准有效的慢性肺部疾病健康管理方案，可拨打节目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对于80岁以上的老人，可预约获得免费上门服务。那么对于我们已经有结节的这些听众啊，或者你有这个磨玻璃样变啊，那里不明的有这个增生组织啊，你先明确一下诊断，如果没有这个很好的这个治疗呢，那我们最少应该去抗纤维化加免疫调节。当然针对的方案我们也是比较多，其实你在这个临床治疗呢，也是大多数这个患者他都可以自行缓解，而且呢像结节病啊，它病情相对稳定，而且我说没有症状的你就不要去治疗，那一定要治疗，那就是全身糖皮质激素应用是治疗结节病的首选方法。目前临床来说， 糖皮质激素的这个负面的作用还是蛮大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医生的决策，一个是我们患者这个选择，因为有些人特别敏感啊，一有看到这个恐惧，非得去干预，其实没必要去过度医疗。你看一定要用糖皮质激素的话，最初剂量一般就是泼尼松，用这个30到40毫克，2个月内呢逐渐减到20毫克，再有1个月内呢减到15毫克，通常呢以维持治疗是到6到9个月。 而且那这种糖皮质激素，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直接减量，要逐步减量，像刚才您说的。 对，那你这个就是临床医生指导了。那你如果有重要器官这个受累的猝死量，就可以用这个泼尼松40到60，每4周呢减10毫克，逐渐的减下去，可以用这个方案。当然，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不佳的，也可以用你临床现在就用这个免疫抑制剂和细胞这个毒药物，比如说硫唑嘌呤、甲氨蝶呤，是吧？我们说一般这个结节病呢，在这个一期结节病呢都自行缓解就好了，二期呢，自然缓解率也能达到60%以上。那么到了3期、4期，当然这个时候就比较难缓解了。所以我们有了结节，我们不能说你去等，你也不要去过度的马上就去用这个糖皮质激素。什么？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保健养生，提高你的免疫力，然后不管你是今天有慢性肺病，你还是已经有了这个结节病或者肺纹理这个增粗，你怎么办？那你就用这种药食同源这种抗纤维化，是吧？或者你炎症重了的话，你就用转因子加上这个茯苓、百合、芡实、莲子，这么一个组方。再有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高蛋白的这种 乳清蛋白 、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金盏花也可以，哪一种适合你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不要盲目的，比如说我也给大家介绍这个方法，你就盲目的去用，一定要去做风险评估，评估完以后 做出针对你的健康方案，我们就能靶向性啊就特别强，我们也能达到预期这个效果，就不会失望。 对，而且这个我们这个评估越精准，方案越科学，可能我们的控制率呢就越高。 那这个和这个临床治病一样嘛，药房里那么多药，你总不能说我拿去一个随便去吃，它一定是在明确了你疾病的机制以后， 对， 你再去选药。那保健它也是这个道理。 对，那么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听众朋友在进行咨询的时候呢，一定要记着提供自己的临床医学检查的报告啊，这个呢有助于我们帮助听众朋友进行一个病情的分析啊，能够帮助我们更精确的为您拿出属于您的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 胡存昕、卢芳、金浩领衔主演，李六乙导演作品话剧《哈姆雷特》，大